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嗱，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二晚嘅呢个夺命捞松啦。咁啊，徐少华就翻咗嚟噶啦。咁但系咧就因为感冒倦勤，咁咧就休息一日咁样。咁我哋就 自称感冒倦勤。 系啦，咁我哋就揾咗一个纪安嚟取代佢。 我啱想问你呢嚿咩嚟嘅添？ 纪安嚟噶呢个， 哦、oh, ，OK， 系啊，咁啲人话我似纪安啊嘛， 系咩？ 系啊，就 你个肚腩似 啊， 又口大， 个肚腩系比较似嘅，其实系，咁呢个好得意啊，我觉得呢个纪安， 咁咧 就系啦，咁就喂唔好缩咁近啦，影到我哋个头咁鬼大，缩翻远少少，等我哋睇落去好似瘦啲咁样啦，系嘛，好啲啦，咁 我不嬲都瘦嘅， 你有冇变过啊你？ 其實我好想是150到160磅， 真的 我最 top fit 的時候都是140 哇、哦、那就真是令人羨慕的，真的 是啊，真是大王。我特登去做健身呢，就是希望能夠增肥。 那我就委任你做這個叫做 健身大 的健康大使，是吧？我們這個叫做城寨社團聯會就正式委任陶君衡就出任我們這個城寨花生社團聯會的這個健康大使，咁咧就專係咧就係去誒滅嗰啲曱甴啊、蚊啊，去捉老鼠啊咁樣。 有咩關係嘅？ 啊？ 因為健康大使。 因為健康大使就 哇！你兜咁遠嚟嘛？嚟講呢個健康大使。 聽落去陳海欣嗰度啫，其實係。 OK。 咁啊，一開波咧就梗係揾呢個陳海欣嚟開拖啦。咁點解咧？就係咧最近我哋過海隧道，我諗你都見到啦，就係喺呢個萬國殯儀館隔離嗰座。高樓大廈有一個巨型的呢個外牆海報啊，咁咧就係又話陳海欣啊，呢個叫做我就叫佢做共產黨嘅候選人嘅，其實， 嗯 啊，就唔好話咩新聞主播，咩前新聞主播，又話咩社企咩負責人啦，就係共產黨喺九龍西補選嘅候選人陳海欣，咁咧就借呢個九龍社團聯會個殼，咁九龍社團聯會係咩咧？就係、是、呢個陳振彬好似係， 嗯， 係啦。咁即係成日著住嗰啲企領衫，成個黑幫咁樣。 中山裝咧。 係啦係啦，五六十歲就搞青年事務委員會嘅一個咁嘅過氣嘅老左， 仲大我十年。 係啊，成六條嘢就係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添。咁咧就幫呢個陳海欣就抬橋，咁咧就鋪天蓋地啊！上個禮拜就 kick off 啊。 咁亦都係涼粉嚟嘅喎。呢、這個 陳振彬肯定係啦。咁咧就阿陳海欣係咩料先咧？首先講一講嗱，我就唔識佢嘅， 我都唔識啊。 佢咧就據說就係呢個以前嘅無線電視嘅新聞主播。 我唔 係 好覺， 我就唔係好覺係啦。咁就跟住去咗 Now， 亦都唔覺 係啦。咁咧跟住就加入咗政府，就做呢個高永文年代嘅食衞局局長。高永文年代即係梁振英啦。 嗯。 咁嘅政治助理啦，做佢嘅政治助理。咁然後咧就離開咗。即係梁振英落台之後咧，佢就離開政府，就加入咗一個叫社企，叫做好聲服務公司，就做嗰啲聾人嘅嗰啲嘅聲音書嘅一個社企咁。咁據說就最近就熱衷於健康。咁但係我睇呢、這個即係東方社就好笑啊，東網定唔知咩就話佢做健康大使就係做兩嘢熱身就喘曬氣嘅。 我都睇到呢段， 呀你睇到啊？ 因為 Facebook 周圍 share 啊嘛，啲人 係啦，咁就最近就以健康大使 佢係求其做一下一啲係 warm up 啊，我哋叫做 係啦， 拉一下筋， 拉下筋就已經喘曬氣啦。咁 即係攞個腳踭咧咁樣竇過嚟呢度嗰啲咁樣咧都出事啊，大佬。 咁咧就近呢兩日咧就熱衷於滅蚊啦。咁就跟住鄭永信就去呢個政府總部請願啦，咁樣。咁然後咧，跟住就去咗獅子山郊野公園啦，係啊，就做直播。 未睇呢個咩料啊？呢個係 我唔知啊。其實我見到已經係唔想睇啊。咁但係嗱，我就覺得好好笑啦。其實就係呢、這個到今日記者一路問佢，其實你計唔計入競選經費？你係咪準備參選？兩個問題啫，其實。 嗯。 佢就一概否認，佢話呢一分鐘我都未決定。 嗯， 同阿馮檢基一樣， 咁然後咧，跟住咧就話我冇鬼鼠，人哋記者問佢就點解你咁鬼鼠咧？咁樣即係唔承認自己參選咧？佢話冇啊，我啲 banner 印曬我的名啊，點會鬼鼠咧？咁樣。咁咧就嗱，我自己咧就都相當厭惡性比佢比鄭永信更高，我覺得對呢個人。 咩叫更高啊？ 即係對佢嘅厭惡程度 哦，厭惡程度。 嗱，點解咧？我覺得建制派出人，大佬光明正大啊！你有無窮盡資源，亦都光明正大。但你要食個制度，利用個制度嘅漏洞，用到盡，呢一下就好核突，我覺得。 咁佢想提早即係個選舉工程， 但又唔想個競選經費限制佢競選開支啊嘛， 亦都唔想俾人知道原來你有錢成咁。但係其實咧。你想不被人知道呢其實大家都知道的。為什麼呢你能夠在這個萬國殯儀館、世界殯儀館那裡是能夠整一個這麼大的 我在殯儀館裡面就很容易而已但是在外面現在講 外面那個外牆呢你對著海 在萬國裡面就很容易 對著海底隧道呢那個基本上是銀行啊或者一些大的即是 Big Four 啊財務公司啊 ,Morgan Stanley 的那 一堆。那裡就兵家必爭之地跟一陣間講另外一個深水埗明哥是一樣的他 明哥聲稱他是兵家必爭之地。那深這個紅磡出入隧道有幾個位置的我覺得。一個就是隧道兩邊一個就是剛才萬國殯儀館那個 高樓那裡因為實望到的。一個就是入隧道中間那個位置。擺個喺嗰度擺個政治宣傳或者競選宣傳嘅咧，有容海恩、 葉劉， 有葉劉，係啦。咁就呢個陳海恩咧就係第三個啦，建制派裏邊。咁所以大家都知咩料噶啦。咁但係嗱，喂，如果講緊五年前擺嗰度都要十幾萬喎， 十幾萬。 係啊，咁而家我諗都二十幾萬啦啩，一個月 應該唔止啊嘛。 總之就好貴嘅嗰度，咁如果佢而家就用呢個健康大使嘅， 因為你記唔記得我零八年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我都擺過觀塘嗰個位，即係嗰個寶星戲院嗰個位，唔係寶東隧就即係冇資格 啦。擺唔起啦， 嗰度都成十萬八萬嘅 寶星戲院， 擺個零禮拜啫，即係就係最旺嗰個位，喺度拍緊部嗰張咧，嚇。 咁所以 你有冇幫手嗰陣時候，我唔記得咗。 我估有嗰個競選經費，我諗就起碼淨係嗰個萬國殯儀館隔離啫，講緊唔係萬國殯儀館裏邊。 同埋你好難，裏邊 就唔使計。 你唔知道原來嗰啲位係好難 book。 好難 book 㗎，你一早要 book 定㗎。 你可能係半年前，甚至乎係八九月之前，因為點解呢啲太旺嘅位咧，咁多人流嘅地方咧，其實一路係排緊隊去嘅。 嗱，同埋你怕冇生意，同埋你可能要加 loading 㗎。如果你要某段時間。即係話，譬如我要指定某一段時間，一定要嗰個日子開始咧，你就可能要加 loading 嘅，即係要 extra 再俾一嚿。 所以其實今次咧，佢真係偷雞唔到咧，蝕渣米，我覺得。因為第一，你唔想爆個選舉經費 ，OK？ 但係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嘅選舉，尤其是比例代表制嘅情況之下，咁大嘅選區咧，其實如果我冇理解錯咧，其實有幾百萬嘅。 大家都知道他偷步的問題就是你不可以做得太過分。 沒錯，你說如果去做一下健康大事滅一下蚊 即是純粹是 event、YouTube, 不要搞這些即是落地 band 那些東西就算你公不公佈說自己參選都沒有所謂啦 大家都預咗㗎啦，係啦。 同埋你經過上一次嗰陣時候啊，莫乃光嗰個 IT 嗰個對手叫咩啊？譚偉豪嗰個 case 之後咧。其實你咁樣去搞呢啲咁嘅事前嘅，即係大灑銀彈去做政治宣傳嘅嘢，其實已經啲人咧係警覺到嘅，就係大家就算你話我唔擺落個選舉經費裏邊，佢都 include 咗，哇！原來你咁有錢嘅背後藏勢大嘅，呢個知其一，知其二就係咧，如果你咁樣做法咧，就係啲人覺得你偷步咧、博懵咧，就仲樣衰。 係啦，嗱，而家佢就陷入咗一個咁嘅情況，我覺得係笑片嚟嘅，其實係點解咧？佢越campaign 咧就會形象越惡劣啦。嗱呢個就係你睇到最近呢兩次啊，佢滅蚊咧嗰個傳媒效應嗱，唔係講緊蘋果啊，你就當然就話蘋果針對佢啦。但你而家去到嗰啲明報啊、零一啊、網媒啊、商台啊，都開始趌佢啦。 嗱，我見到兩個現象，你啱提醒嘅。第一個咧就係、是、我睇佢笑佢做呢個健康大事，話佢喺度喘氣嗰張咧，係嚟自《東方日報》嘅。 系啊， 我覺得奇啦。跟住頭先我揸車嚟嘅時候，聽到商台咧不斷喺度 loop 緊嗰段，即係嗰啲 promo 啊。 哦，你嗰個時間應該係黃榮啦，都係鋪建制嘅本來。 唔係，佢應該係播翻朝頭早。 朝頭早阿陳志雲、 陳志雲同埋 阿潘小桃、 潘小桃嗰啲，即係笑佢一樣嘢。因為嗱，老實講， 對呢啲咁嘅建制媒體嚟講，或者係獨家媒體嚟講，其實佢哋好小心噶嘛。擺呢啲位又會喺個選舉工程裏邊。 唔係你睇 TVB 即刻安排佢咩咩今日 VIP 做訪問啦，已經 嚇、啊、今日 VIP 啦已經。 就前兩日㗎咋 ？TVB 啊獨家訪問啦， 咁威啊！ 係啊，所以成個 campaign 嚟㗎係， 即係個專訪問藝人嗰個喎。 係啊。佢係以社企嘅 CEO 嘅名義，同要搭一個叫做咩銀齡 DJ 咁樣一齊做訪問嘅，係啊。 嗯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已經鋪排好曬，但係問題就係出場太隆重，你又要扮紀錄片，實際上你就大製作，有曬導演，有曬 Kelly 啡，有曬林記，有曬台橋嗰啲人喺度。咁所以我就犯咗一個最大最大，唔係鬼鼠，而係虛偽， 煞有介事。 係啦，嗱你大鑊啦。第二虛偽係咩呢？咁我嗰日咧，我就喺節目都講過，佢話啊，就如果按照鄭永信嘅劇本，應該就同阿明哥做下 show 嘅喎，咁樣，因為明哥就嗰陣時鄭永信就同阿謝霆鋒落去就係探阿明哥噶嘛，咁嗰個就好大嘅傳媒效應嚟嘅，當時係 係嘛， 係啊，因為未參選噶，鄭永信未宣布參選噶嗰陣時， 佢將嗰個人 neutralize 咗佢， 係啦，嗱，所以我就話點知我一 冇左口左面。 我一講完嘅話，有個聽眾就 cap 咗圖俾我，佢話：喂，唔係喎，做咗咯喎，已經 咁快。 就喺佢個 Facebook 裏邊咧，佢就話佢偶遇深水埗明哥，咁啊仲要 啱啱嗰日落雨啊，仲係話 係啦，跟住就做要遇到一個叫做女 B B 女咁樣肥嘟嘟嘅女仔咁樣，就攬住影張相咁樣。咁成樣嘢做出嚟咧，係好 Q 假，亦都好 Q 虛偽嘅。 倒不如你直接話。我落去找阿明哥幫手，我準備參選。 嗱，你咁樣講，大家會明白， 係嘛？ 係啊，我已經準備定熱定身啦，或者我有咁嘅計劃。呢一刻雖然未正式報名，不過我有咁嘅計劃。 嗯。 好啦，結果咧，我就諗翻起咧，就係、是、之前一件事，就係、是、張曉明偶遇阿明哥。嗱，點解我咁興係有原因嘅？張曉明咧就係、是、落去北河飯堂，即係明哥嘅鋪頭嗰度，就送咗一個叫為善聚落嘅牌匾俾佢。咁佢就話咧，平時咧，張曉明自己講嘅，佢就話我都會周圍去社區嗰度睇下， 訪貧問苦， 幫基層係啦。咁啊，明哥就知道佢咧，長期嗰度咧就用低廉嘅食物咧，就去幫嗰啲基層同埋派飯盒咁樣。咁咧就落去同佢傾下，咁就大家飲奶茶，咁就咩？咁但係咧就話跟住就話真係擲一就不如撞一啦。咁就諗住咧嗰日落去咧啊，咁啱撞正，原來明哥生日，偶遇明哥生日，張曉明。 又偶遇， 咁然後咧，係啦，巧遇佢生日之後就話擲日不如撞日啦，就臨時準備咗一份禮物俾佢，咁就係一個叫為善聚落嘅牌匾， 即 係 表埋嘅， 你真係想爆粗啊！嗰個為善聚落嘅牌匾係表埋嘅，你臨時準備一個禮物俾阿明哥，又何來會表埋啊？ 臨時準備份禮物，我假設而家我先知道， 你即刻攤出嚟寫啦，係嘛？ 細良哥，你今日生日，我就算我真係識武林，冇文弄墨啊！我都冇紙，亦都冇筆啊，大佬！ 就算我現場有紙有筆，你又何來有鏡屏表得到嗰塊嘢咧？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叫做做 show 最大鑊係咩咧？叫做過猶不及，即係喜劇之王裏邊嘅 over 曬，即係尹天仇啊！一路都唔明點解吳孟達要針對佢，夏姨要唔俾飯盒佢，就係、是、佢做咗條死屍，佢都要講對白啊嘛。 嗯， 一條死 Kelly 啡，佢就做死屍就梗係攤喺度唔好喐噶啦。他就要死話俾人聽，我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呢啲就係叫 over 曬啦。 over 你張曉明就偶遇阿明哥，就送咗個牌匾俾佢。你陳海欣就偶遇阿明哥，跟住又遇埋一個細路女咁啱，就攬住細路女影張相。 唔係我唔係好明咧，佢哋嗰套 logic 係咩？我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傳。 唔係鄭永信 work， 佢咪諗住再用？ 唔係，除咗即係之前 work 之外咧，就係點解需要講偶遇或者巧遇咧？喂，直情話俾佢聽嗱。我知道你做好事，我嚟揾你，我嚟支持下你，撐下你場。點解要用巧遇呢樣？ 我覺得佢就要扮到好自然。 我知道你今日生日，我特登喺中聯辦寫咗個牌片俾你，表俾你。 唔係呢個容易明白嘅呢、這個，即係等於有陣時嗰啲 A V 女優，譬如波多野結衣咁，佢都話自己係素人。咁素人有個好處係咩呢就大家有個即係點講？如果你係一個職業女優咧，大家都打折扣嘅。但係如果你話自己係素人嗰陣時咧。就可能咧，業餘咧就有個吸引力。嗱，我覺得陳海欣咧就係扮素人嘅，其實係。 唔係最慘， 實際上係共產黨栽培嘅人，但係佢係扮素人。 唔係，但係最慘就係你同一個即係劇本，你冇理由寫多鑊㗎。即係巧遇呢樣嘢 係咁上下。喂，我覺得個班底係同一班人嚟㗎。 即係點解要做到咁巧合，又唔係好刻意咁咧？做嗱，你做完做一次，可能我都唔覺。 但你做兩次就很覺的了，大佬。 第三次了，張曉明一次，鄭永信一次，陳凱欣。 鄭永信都是巧遇啊？ 是啊，就跟阿謝霆鋒下去巧遇，明哥又是。 這麼巧合的這個世界，大佬，全香港這麼多食肆。 不是全部都是扮素人，我就是說。喂，大佬已經是穿曬崩啦，已經係後邊出咗二十隻碟，你然後話俾我聽，我第一次出碟係素人，就係咁嘅情況。所以我話黑人憎，而家前線記者聽到陳凱欣個樣咧，都秒爆，就係咁嘅原因啦。唔係政見，唔係黃絲藍絲嘅問題喎，而係大家覺得佢虛偽啊呢條友，同埋係核突啊啲嘢係，即係你做 show 做得出嚟咧，你就係要擺到明咧，戲假情真，係咪？你不能夠太過即係導演好曬噶嘛，其實係。喂，大佬，張曉明落去探明哥，事先踩曬場。好啦，結果眾新聞琴日今日就訪問阿陳卓明。咁然後訪問咗陳卓明之後咧，咁就陳卓明就踢爆啦，乜 Q 嘢巧遇啊？佢話原來就係個中間人嘅，就是一個自由黨嘅區議員。佢就話當日同呢個姓何嘅自由黨嘅人就傾開呢個北河飯堂嘅裝修問題，而呢個姓何嘅咧就乘機介紹，就話我介紹阿陳凱欣俾你認識。其實安排好曬嘅，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叫做即係若要人不知，就不要太低 B 啊！真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嘢咧，你自己嗱又再一次證明，除咗你話否認自己參選，跟住又話我係健康大事，我唔係候選人。好啦，到而家偶遇啊陳卓明，原來又係安排好曬。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即係如果我係佢嘅軍師嘅話咧、啊，即係如果嚇。即係萬一真係被逼要咁做咧，就話俾你聽，唉，老老實實講啦，我而家係嚟攞阿明哥嘅票嘅，我而家係嚟做健康大事咧，係表達咧我呢一個嘅香港人需要有呢個健康嘅信息嘅，或者環境衞生嗰啲嘢嘅，咁咪當係一個選舉 嘅 競爭咯。 呢、這個就係新有屎嘅問題啦，新有屎嘅 有咩屎咧？ 爆標。佢最驚就係競選經費爆表，即係話佢 好難爆喎，幾百萬。 佢之後嘅競選開支，喂，唔係佢有曬鄭永信嗰條嗰盤數噶嘛？即係話佢哋將來會計劃嘅競選經費嘅開支一定會爆表。 OK， 因為你鄭永信嗰條數佢哋知噶嘛，用咗實際用咗幾多錢？ 咁啊係，我哋冇咁 high 嘅人，即係冇咁多錢籌到翻嚟， 冇咁多錢用啊嘛， 亦都冇咁多錢使，所以就 喂我都話 冇所謂啦咁樣。 以前陳家沛喺香港島同呢個鄭永信喺九龍西補選，你淨係數嗰啲直番啊，真係噶全民監察數下佢幾多條直番，你計翻幾多錢一條啊，你都知道恐怖啊，真係。未計嗰啲助選大媽咧，喺深圳嚟嗰啲助選大媽同鄉會啊嗰啲人咧，係直情競選最後尾嗰個月啊，係每一個路口都有佢哋起碼三個人喺度嘅，每一條街每一個路口，你諗下動員幾多人力？喂，嗰啲數點計啊？我唔信佢報曬上去啦，嗰啲就 唔係咁嗰陣時候 一定爆標啊！如果 我哋都識嘅，即係不過我哋就冇需要咁做啦，因為我哋 冇咁多人啊，大佬。 唔係第一，我哋冇咁嘅能力可以請到咁多人啦，就算有錢都好。第二就基本上你都是爆不到標的，我反而調翻轉頭做一樣嘢就點咧？喂，大佬有冇掃漏㗎？唔係怕俾人告啊， 係怕自己暴漏。 因為點解暴漏暴多有個好處就係因為我哋嘅十幾蚊一票，而家十三定十四，我唔記得咗啦。我嗰陣時候唔知十二嘅咁樣定十一嘅。喂，我哋係根據嗰條數除㗎嘛。你嘅 expenses 最多嘅一半，跟住咧就係、是你再乘一乘你嘅票數，如果你越谷得細嘅時候，咁你咁咪上限咪減低咗咯。所以我哋猛問人就係話：喂，有冇嘢漏㗎？嚇、啊，喂，我哋 office 都係打埋到盤數落去喎，咁樣。 但係佢哋嗰盤數，我諗係超乎你想象。 啱， 你諗到嘅。而家開始，你諗下，如果東九龍社團聯會而家呢個健康大使計入去 campaign， 即爆話俾你聽。喂，淨係喺萬國殯儀館隔離整條咁嘅落地 banner， 已經二十幾萬啦。 其實有爭議嘅。即係你上到法庭咧，譚偉豪嗰個 case， 我覺得應該 trial 真係嘅，揾一就隊佢啦。我覺得，喂，而啲香港選舉所謂公平選舉，真係蕩然無存喎。你問我， 你譚偉豪嗰次都出咗事啦。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你佢而家好小心，佢就話我唔係競選，我唔係競選。你話係唔係就唔係嘅啦咩？ 冇錯， 係嘛？喂，坦白講，我覺得香港過去咁多年嘅選舉都未到咁離譜，就係、是、公然地咁樣鋪天蓋地，係無限資源咁樣抌落去。去宣傳，去吹谷一個候選人，而竟然就話我未參選嘅，我而家未參選，我係健康大使啫。喂，你封自己係健康大使啫嘛？呢個係一個乜嘢嘅 title 嚟嘅？呢個唔係認可公眾認可嘅 title 嚟嘅喎。其實我封你做健康大使得㗎。 喂，其實佢真係戇居嘅。佢哋咁多人力資源咧，值翻就好平嘅啫，幾廿蚊嘅啫。 OK， 你鋪天蓋地咧喺九龍西博懵嚇，就係佢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咧封曬嗰啲地鐵站啦，嗰啲咁咧 插曬好多直翻噶啦。 咁你話俾人聽，我參選啦。咁所以咧，而家我嚟發表我嘅參選宣言派嘅嘢咁，咁咪有效咯。咁人哋就唔覺得你喺度鬼鬼祟祟。 即 係 話佢呢個健康大使嘅 program 咧，其實好多嘢都未出台嘅。我覺得包括咩咧？明星啦，謝霆鋒都未出現噃。 嗯。 喂，如果你計時鐘嘅話，謝霆鋒一個鐘幾多錢啊？如果你競選活動當你出 show 嘅話，咁你謝霆鋒未出現嘅話，仲有其他藝人未出現嘅喎。 嗯。 咁佢就諗住，我覺得嗰盤數就好簡單，用健康大使呢個名咧，就第一好 neutral。第二咧就入屋，第三係咩咧？配合無線電視啊嗰啲官方嘅即係紅色媒體咧， 宣傳下 就不斷咁樣去宣傳佢啊嘛。 滲下滲下，總之係提高嗰個知名度。 係啊， 哇！但我覺得陳家沛呢一役咧， 陳海欣 啊，陳海欣，陳海欣呢一役咧，大家都姓陳真係煩。佢其實有重要意義嘅，因為點解咧？老董當年咧搞呢個高官問責制嘅時候咧，話要建立自己嘅管治班子，包括有政治助理啊、副局長啊。其實佢其中一個面向咧，除咗話係 accountable 之外咧，即係問責制之外咧，第二樣嘢就話希望係培訓政治人才。 旋轉門啊！嗱，呢個係重要意義嘅。點解要打殘佢？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正正就係建制派旋轉門轉出嚟參選嘅人嚟嘅。 而他呢就是唯一我記憶所及、曾經是做過政治助理，在這個這樣的階梯裡面呢是真的認真地撲出來參選的， 其他那些就是做了區議員才轉入去做助理， 沒錯，跟住就已經是銷聲匿跡了， 已經是銷聲匿跡了、什麼徐英偉、陳百里、那些就是民建聯那些， 全部都是呢、就是、基本上是拿這個女兒做踏腳石，跟住可能就去、就是、公共機構啊做這個的、就是、大的高級的管理人員， 所以陳海欣這戰很多人就說、不關鍵的，反正泛民都沒有這個少數這個決定性的一票，不是那樣的，如果他這個模式成功的話，這個就是他們建制派的共產黨的旋轉門 了、 我委任一班人一個所謂在他的 talent pool 裡面找人進去做這個政助、然後做了政助五年之後就轉出來參選做立法會議員，然後咁樣嘅話，佢嗰啲咧就係將來下一步就係局長啦。嗱、呢、個話俾你聽，呢個係新加坡嘅模式嚟嘅，其實 啱啊。新加坡呢個人民行動黨咧係最叻咧，佢最叻一樣嘢係點咧？第一，佢揀卒揀得好叻。 係，佢喺大學年代俾獎學金已經揀㗎啦，其實嗰啲甚至係中學年代揀。 嗰啲精英咧，基本上佢全部吸曬，亦都咧係俾足夠嘅機會佢，包括咧就係喺個公務員嘅部長嘅系統裏邊咧，或者係焗佢一啲咧係 safe seat。去參選， 嗱佢一定嗱人民行動黨嘅模式就係咁樣啦，佢就冇以前阿老董咁戇 Q 嘅，就係揾一啲冇政治歷練嘅人，甚至而家嗰啲嘅陳凡啊嗰啲咁樣咧，其實都係戇居嘅。嗱，共產黨呢個部署我都係聰明，佢就係揾一啲嘅叫做 junior 嘅喺黨裏邊 junior 嘅人，就先去參選先，參選咗之後咧，佢當選咗國會議員咧做選區服務，然後咧佢可能就係咩咧入咗去個政府裏邊。就不是做部長先的，他只不過可能在國會裏面做那個政策的委員會的召集人，如果做出成績來的話就再栽培他就去做部長、所以我就說陳海欣這個模式呢，如果他成功的話，他會是一個將來共產黨是香港管治的模式來的，我覺得。 還有他怎樣呢？他選的卒是怎樣呢？例如好像這個陳海欣那樣，他是比較素人一點的， 佢梗係唔，佢唔 佢個 background 咧，包括可能佢係主播啊，佢係即係新聞記者啊，即係佢讀嘅學校都唔係培橋鄉島， 浸會新聞系畢業咯， 係咪？跟住好似唔知再讀咗個碩士喺中大定港大，我唔記得咗啦。咁佢嗰啲包裝咧，就相對係容易啲咧入屋嘅。咁佢揾佢咧，就大家就唔 係 好覺得。 嗱，鄭永信都係，你諗啊，佢係鄭錦忠個仔。鄭錦忠就係咧呢個本來就係港英建制派喺深水埗區議會嘅頭嚟。好啦，佢唔係左派出身喎，然後掛個頭牌，佢可以掛民建聯冇所謂嘅，其實佢唔需要由民建聯基層培養出嚟嗰啲人調翻轉，因為嗰啲人係左口左面啊嘛。佢中間吸納咗鄭錦忠個仔入去，就委任佢做新家園協會。新家園協會就係阿四叔個仔，即係李嘉誠啊。李兆基的大仔所搞的一個，後面還有這個恒大集團許家印， 一起泵錢去做新移民的政治工作的一個團體、嗯、表面上就是向新移民派福利， 派 SIM 卡、啊、 是的，派福利的，即是直接賣平 的，一攞這個單程證來香港的時候立即將 即是其實已經中定票了，150個 介紹工啊， 每一日來香港的單程證就通過新家園協會，因為他 access 到 information 泛民是 access 不到的、 嗯、 因為我們根本沒可能在區裡面知道哪一些是新移民、 嗯、 但是新家園協會是 access 到官方的 information，知道你是啱嚟嘅，佢可以 approach 你，好啦，然後咧就派福利。咁啊，鄭永信就係新家園協會嘅呢個總幹事嚟嘅，應該我唔記得咗副總幹事定總幹事。咁後邊就係恆基集團，然後另外一個 wing 咧就係咩咧？就係由中聯辦操盤嘅建制派。 嗯， 咁、 嗯、 你咁樣夾埋一捧出嚟，點解連袁秋啊嗰啲個個落去站台？當日選舉啊，我就話喺阿姚松炎，即、就、係、是、我內助選喺黃埔嗰個選區嗰、那個地鐵站嗰度。先後嚟咗柯創成、曾玉成、譚耀宗，係每人唔係嚟一嚟影相就走嘅，嗌咪嗌足一個鐘頭嘅嘢。 高永文都有咯。 阿鄭永信嗰陣時啊，呢、這個模式會 apply 落去陳海欣嗰度。 嗯， 我就話鄭永信嘅模式嘅成功，我敢預言啊，你接受與唔接受都好，將來治港嘅人就係李慧瓊啊、鄭永信啊、陳海欣呢班人。嗱，好多人話我危言聳聽，我話俾你聽，絕對唔係。 唔係啊，做緊啦， 已經係部署緊，已經係。行得快過你哋啊！ 喂，你諗下， 你哋可以想象我話 李慧瓊個 background 科大會計系畢業，做過 Big Four， 跟住自己話自己嚇、啊 嗯 做開啲社會服務嘅，貪得意呢、這個我形容啫，就去選區議員，又冇 background 嘅喎，又冇政黨背景喎，跟住選贏咗。 阿土唔系咁天真系咪？又咁得意咩？又考完阿曾玉成咯。 跟住咧，曾玉成落去九龙西嗰阵时候咧，揾佢帮忙一齐去见街坊。 就考完阿曾玉成咯，系嘛？ 跟住就吸纳佢入民建联。 啊！ 跟住下一次咧，曾玉成去港岛，佢就俾个九龙西佢。 嗰、那个就系佢栽培嘅特首嘅人选嚟嘅，李慧琼。你问我， 佢做特首 ？Yes， 咁大镬。 不出嗱，我话俾你听，奶妈做到一届之后就到噶啦。我觉得，如果奶妈连任嘅话。做多一屆之後到嘅， 我嗰陣時候聽 局長咪就係呢扎鄭永信啊、陳海欣啊呢扎咯。 我聽阿、泛民啲立法會議員講咧，佢都話阿、李慧瓊咧唔係左右左面嘅，佢用嗰啲語言、佢嘅表達方式，完全係香港主流社會嗰套價值同埋嗰套嘢嚟嘅。當然最後嘅立場一定係歸邊啦、歸隊啦。 佢唔要左口左面，我話俾你聽。 Exactly. 我唔要嗰啲咩梁富華啊、陳婉嫻啊嗰啲大佬，見到已經咩啦，鍾樹根，我聽到個名已經知道唔掂啦。但佢就要呢啲咩咧？我覺得個殼係香港人主流嘅，可以認可嘅。你見到佢而家嗰啲都係嘅，周浩鼎啊 ，even 周浩鼎都係嘅，有法律背景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不過闊少少呢啲就 闊就啱啱出道啫，我覺得。 系嘛？ 整多兩屆就唔闊噶啦， 希望係咁啦。 咪等於陳海欣一樣咯，我就話你陳海欣搞多，喂，就算今次唔得，下一次正式選舉嗰陣時候，佢一定嚟噶，我覺得。 不過我有時候覺得好難嘅，細良，即係你話點樣都好，好似香港主流嘅出身成長嘅人，去包裝佢成為一個咧係親共嘅政客咧。當他講的嘢嘅時候，你有冇發覺咧？佢哋每一個咧，點解會我哋會覺得係撮啊，或者個口窒窒啊咁樣咧？因為其實佢唔係由心出發講嘅， 同埋佢摸唔到條拉條剔係乜嘢啊嘛。 唔係你問我都係嘅嗰陣時候，喂，你叫我辯論，你突然間叫我講一樣我唔係好信嘅嘢，我夾硬講，我除非我真係彩排咗好耐嘅啫，即係好似周潤發咁 NG 幾鑊嘅啫。喂，如果唔係我。一定是講不到你想我嗰個最後的立場啊，最後嗰個 arguments 啊嗰啲嘢出嚟嘅喎。如果嗰套嘢我唔信， 嗱呢個唔緊要，我覺得點解佢會飛起左派根正苗紅嗰啲基層上嗰啲人， 嗯、 而安插呢啲咁樣嘅中途加入去嘅人咧？ 嗯， 好簡單，就因為佢哋冇根冇強嘅話咧，佢就會全面依靠中聯辦。 啱、 嗱，如果我後邊 佢用啊西環契仔契女個模式，即係例如話梁美芬啊、 謝偉俊、 啊、謝偉俊啊嗰、那個模式啊嘛， 係啊，所以我就話容海恩啊呢、這個模式係咩咧？就係、是、你一定要崩佢。 佢一石幾鳥嘅，第一佢打破咗即係傳統左口左面嘅左派嘅系統。第一我唔需要倚靠住你，係咪？因為喂，第我靠你工聯會、民建聯去提供人才。 你夾翻我轉頭， 你咪夾我咯， 唔係。他是連工聯會、民建聯，總之是香港本土的政治勢力，他都信不過。 第二就是他要玩 check and balance 嘛，互相制衡嘛。 我怎會依賴住你一條線㗎？你正如你諗下，自由黨嗰陣時候又分裂咗經民聯啊，跟住又唔知咩港進聯嗰個年代咧。 之前港進聯，收尾就經民聯啦，係啊。 喂，點解要咁啊？因為點解咧？你見到田北俊條衰仔係咪一鑊？ 佢夾翻共產黨轉頭嘛。 一鑊廿三條就俾佢，俾你夾住。 調起咗嘛，係啊。 喂，如果你真係一個咁團結嘅力量嘅話，即使你表面上話緊跟我路線都好，喺重大嘅關頭嘅時候，你出賣我。喂，如果我有幾條線喺我控制裏面嘅，個個都即係各懷鬼胎，各為利益嘅，喂，咁好喎、 啊。嗱，最重要我覺得係咩咧？佢唔係在於你阻唔阻， 嗯， 佢係在於咩咧？ 忠唔忠心啊？ 忠唔忠心，同埋你係緊急關頭係咪企喺個黨嗰邊？ 冇錯， 即使係黨嘅決策違背你自己 嘅良知、 個本土嘅利益啊。 嗯， 嗱呢個喺蒙古、新疆同西藏都出現過係咩咧？ 嗯， 就係蒙古民建聯或者西藏民建聯最終俾佢清洗啊！即係話本身內蒙古一早支持延安路線投身呢個共產革命嘅人，都俾共產黨自己清洗喎。你點解釋啊？ 嗯， 喂，阻到盡噶咯喎，佢哋都係，但係最終就係佢信唔過你本土嘅人啊嘛。係，佢一定要擺一啲係佢自己，甚至係可能好耐之前已經栽培噶啦，由新移民嚟香港年代。或者係讀書年代已經發展栽培嘅人，然後咧最終咧就係咩咧？我擺落去，我個機器我擺去邊區都得嘅。其實我掛邊一個黨嘅名都得嘅，掛新民黨又得，掛經民聯又得，掛工聯會又得，掛民建聯又得。 唔係，所以你阿容海恩咧，嗱佢都夠闊啦，係咪？即係喺我哋嘅經驗裏邊，無論喺辯論啊，或者佢跟住咗立法會議員嘅表現咧，但係佢依然係會捧佢嘅，同埋咧佢係會焗佢咧。加入去葉劉嗰檔叫咩話？ 新民黨。 新民黨咪爭你唔記得咗啊，大佬！ 所以我就話袁離昌啊，民主鬥士嚟嘅， 係咩？ 即係 咁難啃啊！定 啃咗容海恩，據說係有咗細路仔添。 不過我聽聞，袁離昌都係有啲事嘅人嚟嘅喎。 係咩？ 係啊，佢同咩中科院啊嗰啲好似好 friend 咁、哦。但係佢就令到新民黨冇咗接班人嘛。 哦 ，OK， 你明唔明啊？如果佢真係。 粗身大細啦，要照顧細路啦。 細路仔嘅話，好容易退出政壇噶嘛，所以我就話 照顧細路咁樣。 係啦，我就話呢個袁離昌都係即係 有 point 有 point 有啲計啊，我覺得 有啲計有啲計嘅。 係咯，睇下邊個啃咗嗰啲其他嗰啲麥美娟啊，靠你啊，可能要 咁難頂，大佬。 嗱，呢唔係麥美娟，咪嗰陣時揾啊， 你搞到大家嗲嗲，你講完 美娟揾啊，阿梁振英應承咗介紹，你唔記得咗咩？ 介绍咩啊？介绍刘世良 男朋友啊，系啊， 系咩？刘世良， 我唔知道有咁嘅新闻嘅，我印象中我记得系有单咁嘅新闻，我唔知道之后系点啦。其实可能讲笑啦，但我记得系有单咁嘅嘢嘅。 唔系，但系老实讲，即系你横掂你都系扯开咗呢啲讲女士嘅问题咧，就系、是、喂麦美娟嗰啲工联会真系难顶嘅、啊。 点解咧？点解工联会难顶，新民党就唔难顶咧？ 你觉得佢土啊嘛？ 嗯， 即系土共啊嘛，真系。哦、即係你始終係咁嘅陰影嘅，即係你無論係幾角色天香都好、嗯，你一聽到佢話工聯會，咁老土嘅大佬，即係唔係好啱香港嘅即係主流嘅港男，即係喜歡嘅對象嘛，係咪？話曬你有立法會議員喎，喂，真係嫁唔出嘅喎，嗰啲真係老實講，係嘛？ 工聯會唔一定嘅，係陳婉嫻單身啫，係嘛？好多工聯會嗰啲小花都話 Lance 都話好索嘅，其 實係咩？即係近排吸納嘅小花 OK 嘅。 啊！懟冧啊！李卓人嗰件啊，好似都幾好噶都。 懟冧阿基嗰個。 懟冧阿基啊！懟冧阿何俊仁嗰，好似係工聯會小花嚟嘅，好似都係。但係嗱，我覺得佢而家個發展落去嘅話咧，即係如果陳海恩成功當選，就算佢今次贏唔到咧，我覺得下一次出選都一定贏噶啦，俾你代表制。 嗯，啱啊。 係啊，咁我覺得你當佢熱身又好乜都好啦，一個唔。 咁佢可能換一換阿袁秋咯。 咪係啦，佢就換咗嗰班大佬。喂，如果 我係佢嘅部署，即係正如當年。我執阿鐘樹根一樣噶，我話喂，爹大佬，你太歐啦，你根本上係搭沉船嗰條友嚟噶， 唔掂啊嘛， 係嘛？你英文又成日搞錯，又成日甩甩碌碌。 你印張卡片就 People Republic of Hong Kong， 大佬香港共和國。 咁我話喂，我係阿爺啊，我站喺佢個利益同立場，我都換你啦，大哥。所以我話點解你區議會輸就咁解啊？我真係當面同對住佢，佢話你唔好亂講啊咁樣。我阿爺係咪氣你啊？ 同埋最重要係咩咧？最重要的共產黨就顯示到我的系統裏面我要誰贏就誰贏、 啊、 最重要就是就算那個是容海恩我要他贏就贏 這個是另一料來的 是不是你看到容海恩那件事他是誅滅了自由黨的周永勤嘛你記不記得哭了 是 就說逼他退嘛、 嗯嗯嗯、 所以我就說 喂，而家呢個已經唔係香港嘅選舉，我想問。 喂，上一次對阿 Gary Fan 嗰個工聯會嗰個僆仔 啊咩咯？鄧家彪， 鄧家彪啊，佢都係棄咗佢嘅。 鄧家彪就 其實我覺得你 形象太左啊！ 你嗰個所謂一石幾鳥咧，其中一樣嘢點解要培植呢啲人？另外一個目的就係、是、我哋話齋，我要邊個贏邊個贏，我要邊個輸邊個輸，睇下你哋班嗰啲聽唔聽話。 因為他騎自己人都騎得仲緊，我話俾你聽 啊！ 你以為他只是對付呢個泛民，我覺得 係啊 ，exactly。 佢最重要就是他所有票是控制在他手上。好啦，跟住你的特首是咩呢？其實冇用的，我當你俾李柱銘做特首都冇用。 嗯， 點解咧？就是根本上立法會嗰啲建制派的票要 deliver 嗰陣時候，你就要挨中聯辦。 嗯， 你的特首是 command 唔到啲選票的，其實 係。 即是話，如果將來有仲有機會有啲爭議性的法案表決， 嗯、 又或者財政預算案致謝動議好，乜都好，或者撥款條例草案好，你要票咩？你咪要問中聯辦攞咯。 嗯， 所以呢個係唔係話佢中唔中意鄧家彪嘅問題，而係話成個一國兩制發展落去呢個大戰略嚟噶嘛。 嗯， 佢唔係話佢連你林鄭都信唔過啊。 唔係，所以佢。你想想當年我們都有一個疑問的，不過後來很快解套到就是說為什麼要分工聯會，跟著有一條民建聯的事， 經民聯，那時 候經民聯、自由黨、港進聯， 幾咁多個系統， 現在有新民黨，哇，幾十個系統，跟著還有幾個、石禮謙那檔什麼 經民聯，石禮謙那檔 是吧，喂，幾十檔東西，喂，為什麼你不是統一呢？因為為什麼呢？他發覺喂，即使我全部將你 combine 埋一齊，你都係表面上好聽話嘅、嗯，但係到時個勢就係你大過我啊嘛， 同埋你嘅曾鈺成，你嘅黨主席會夾翻我轉頭嘛。 另外一個可能性，唔係可能性嘅，直情係事實啫，就係、是、喂中聯辦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邊咧，其實都係上下其手繼續喺度操弄緊噶嘛。學你話齋， 幾派喺手佢咪可以？ 喂，你做特首都好，你使唔使問我啊？嗰票喺我手嚟嘅，大佬。喂，嗱，你知道嗱，泛民一定起碼攞咗廿幾飛喺度嘅，係咪？唔止添咯，我哋唔知廿七八噶嘛，如果未 DQ 以前應該係，係嘛？你三十五票，喂，你走幾個，真係唔夠飛嘅喎。 咪同埋，所以佢可以拉一派打一派，即係話你唔聽話咩得？ 嗯， 我就可以，譬如你自由黨唔聽話，我就砸落去石禮謙嗰度。 嗯， 所以咪分裂咗出嚟咯。經民聯啦，嗰陣時仲有劉皇發啦咁樣。 嗯， 好啦，跟住到你港島區，如果你民建聯唔聽話嘅，我咪擲落去葉劉嗰度咯。 係， 係咪？所以上一次咪陳家沛出嚟選咯。你見到葉國軒嗰啲友，就算個心唔高興都冇辦法噶，都係要幫阿陳家沛助選噶、嗯。即係阿羅冠聰嗰次啊。 嗯，唔係，所以佢嗱，佢呢啲嘅補選嗰個係個關鍵係在於邊度咧？就係、是、你都可以再 observe 另一個圖畫嘅，就係佢哋基本上咧係貌合神離嘅。因為點解咧？嗱，李世良。你做完中央政策局，而家我哋補選啦，即係假設咧真係冇人啦、嗯，要你揾你落嚟。喂，大佬，如果我喺嗰區啊， 我 點解？喂，點解係世良啊？大佬，我喺度捱咗咁多年，哇！你估你做完中央政策組就落得嚟選啊，大哥？喂，咁我基本上咧，你就算點樣撳我掣都好，我都係半心半意同你選。你叫我嚟十日，可能我有三日就話媽病咗，兩日就話公司有事或者屋企有事，咁我咪嚟五日咯。 嗱，但我就話上一次你睇下鄭榮信選舉，我點解話曾鈺成、譚耀宗所有大佬都要落去做足曬功夫咧？ 嗯， 即係話佢個系統整合到一個地步，你係冇得怠工。 嗯， 你諗下上一次陳家沛出選，如果你係葉國軒系統，我盤踞咗喺港島區西區咁多年，我點解要幫你條靚妹抬橋啊？ 有少少 difference 嘅勢量，港島區係難掌握嘅，相對九龍西嚟講。嗱，如果我你而家派你落去九龍西，喂，中聯辦會問我，喂，你攞區議會嗰時候，你阿哥，你攞2000嘅喎，或者你喺我哋上一次立法會，成個建制系統有3000嘅，喂，你點都交2500啩補選，嗱，你交唔到咧，我就真係會懲罰你嘅喎。 嗱，我覺得佢唔係懲罰。佢唔係純粹懲罰 嘅，佢同埋佢測試你嘅忠誠度啊！ 因為共產黨手頭上可以攞嚟 trade 嘅政治資源多啦，呢個同泛民冇得比。好多人話泛民分裂，泛民分裂， 嗯、 其實你唔可能將建制派同泛民去比嘅。譬如好簡單，你唔選我俾個政協你又得， 啱、嗯、啊！ 我捧你葉國軒上去做人大都得， 啱啊！ 好啦，你做咗人大食咗我茶禮啦， 你點敢 hea 做啊？ 唔係，同埋佢哋嗰個嘅統戰工作咧，做到咁細緻咧，同埋係真係有埋心理學嘅元素咧。佢話：，誒，細良哥，其實你都唔適宜選噶啦，不如喂有盤生意。 係啊， 好似當年司徒華話齋，即係葉國華咁，我俾你代理嗰樣嘢啊，你又發到豬頭啦。 你下次如果鍾樹根上嚟做節目，你就問下鍾樹根攞張舊卡片睇下。看看他下面有多少這些做中國產品的代理， 他現在做農務嘛，他說他 做在海南島種番薯 是不是做農務了嘛，他 無端端你試一下上去大陸料理農務啊，你看行不行啊所以我就說這些全部都是每一個 level 都有利益交換的，你問我由最基層工聯會小花點來的呢，就是黨工全職養住的黨工、 嗯、 四年選不到，一屆輸了不要緊，再在你區潛伏多四年，做八年拿不到你的位置，你邊個都死啦！馮檢基、陶謹申、何俊仁，邊個都死，係嘛？喂，大佬，一個靚妹由二十五歲做到三十幾歲，都仲係喺個街嗰度嘘寒問暖喎，係嘛？朝頭早就同嗰啲阿伯神運喺度 check 八年喎，大佬 喺度 fret 啊嘛，唔係嘛？ 我見到係啊，朝頭早游早水，著件緊身背心，同啲阿伯喺度海灘嗰度 fret。我睇相啊，睇佢哋啲 Facebook 嘅啫，其實 諗起都嘔心。 你上去睇下佢哋啲 Facebook， 你知道係冇得比啊！ 我冇興趣啊！ 但係呢種咁嘅社區福利主義啊，基本上佢要幾多有幾多，要人力資源要幾多有幾多。 嗯， 所以我就話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嗱，一陣間我哋翻嚟休息一陣，我哋講一講，就係呢個深水埗明哥嘅問題。 深水埗明哥嘅現象 係啦， 好，轉頭翻嚟 先。 好啦，到咗呢個時候咧，又到咗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麟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咗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泣鬼神嘅貢獻，就係、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每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歡迎呢一、這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係遼參嘅，有釘咁大條嘅遼參。花椒北菇鵝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原隻脆皮 BB 豬，每買十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喂，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呢、這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呢幾樣咧，我哋都係預備咧，你哋攞嚟過節嘅。你請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是不是很有排場呢？